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6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六分缘起品第一如是我闻一时波伽梵住王舍城旧峰山顶与大比丘众42000人聚皆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得真自在心善解脱慧善解脱如调慧马亦如大龙一坐所坐一半所半弃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劫正知解脱道心自在第一究竟除阿难陀独居学地得预留果所谓具受解乔陈那大迦舍波吉房波底诃利伐多大采书室大迦多延那毗令陀伐磋舍利子满慈子波俱罗乌伯离罗胡罗无灭善现而为上首复有72000菩萨摩诃萨皆已通达甚深法性调顺异化妙行平等得无碍变陀罗尼门一切有情真净善有能转不退微妙法轮哀悯世间护持法藏以曾供养无量如来少龙三宝能使不绝通达诸佛甚深境界一生所系法王真子常能少佛转正法轮虽处世间而无所染具如是等无量功德从此佛国或从他方为听法故来遇佛所所谓宝相菩萨宝手菩萨宝印菩萨宝髻菩萨宝冠菩萨宝峰菩萨宝海菩萨宝焰菩萨宝窗菩萨宝藏菩萨金藏菩萨净藏菩萨德藏菩萨定藏菩萨智藏菩萨日藏菩萨月藏菩萨如来藏菩萨莲花藏菩萨金刚藏菩萨解脱月菩萨普贤菩萨普音菩萨普界菩萨普行菩萨普眼菩萨广眼菩萨莲花眼菩萨智慧菩萨上慧菩萨圣慧菩萨莲花慧菩萨金刚慧菩萨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智光菩萨智德菩萨贤德菩萨华德菩萨日观菩萨月观菩萨无染菩萨妙音菩萨大音王菩萨狮子吼菩萨狮子游戏菩萨贤首菩萨 等。十六贤菩萨、慈氏菩萨等，贤劫诸菩萨、观自在菩萨、妙吉祥菩萨而为上首。复有无量四大王众天、四大天王而为上首。复有无量三十三天、地势天王而为上首。复有无量夜摩天、苏夜摩天王而为上首。复有无量都士多天、善都士多天王而为上首。复有无量乐变化天、善化天王而为上首。复有无量他化自在天、自在天王而为上首。复有无量凡众等天、大凡天王而为上首。复有无量净居天、大自在天而为上首。如是天王将诸眷属为听法故来诣佛所。复有无量阿苏罗王，所谓俱利阿苏罗王、坚韵阿苏罗王、杂威阿苏罗王、报直阿苏罗王而为上首。各领无量百千眷属为听法故来诣佛所。复有无量大力龙王，所谓无热龙王、猛翼龙王、海柱龙王、工巧龙王而为上首。各领无量百千眷属为听法故来诣佛所。复有无量药叉大神、人非人等并诸眷属为听法故来诣佛所。十鸠峰山纵广四十余善那量大众充满，地及虚空弥有间隙。而时世尊处狮子座，无量大众前后围绕，供养尊重，恭敬赞叹，一心合掌瞻仰尊严。于是如来现神通力，从面门出种种色光，普照十方无边世界，现稀有事，还至佛所，又饶三匝，归于面门。是时东方去此佛土，过十净伽沙数世界，有佛世界名曰庄严，佛号普光如来，应证等觉，明行圆满，善事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波伽梵。十现在彼安稳住持，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依乘相应正法。彼佛世界尚不闻有二乘之名，况有精勤修其法者？彼诸菩萨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彼诸有情不假断食，但资解脱净律等智，彼界不带日月等光，为佛身光昼夜常照，其土无有独次砾石、溪谷、山林，地平如掌。彼有菩萨名曰离障，既见此光心怀犹豫，与诸菩萨摩诃萨众前诣佛所，顶礼双足，天覆左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白言：世尊，何因何缘而有此瑞？时普光佛告离障言： 西方去此，过十净伽沙数世界。有佛世界，名曰堪忍，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十号具足，现为菩萨摩诃萨众说大般若波罗蜜多。有彼因缘，故现思瑞。离障菩萨闻已白言：我今请往堪忍世界，观礼供养释迦如来，听受正法，唯愿听许。十，普光佛告离障言：今证事实，如意速往。离障蒙许，欢喜踊跃，即与无量菩萨众俱来至旧峰山，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退坐一面。南方去此，过十净伽沙数世界。有佛世界，名清净花，佛号日光，十号具足。彼有菩萨，名曰日藏。西方去此，过十净伽沙数世界，有佛世界，名曰宝花，佛号功德光明，十号具足。彼有菩萨，名功德藏。北方去此，过十净伽沙数世界，有佛世界，名曰清净，佛号自在王。彼有菩萨，名曰广文。东南方去此，过十净伽沙数世界，有佛世界，名曰火焰，佛号甘露王，十号具足。彼有菩萨，名不退转。西南方去此，过十净伽沙数世界，有佛世界，名清净功德，佛号智具，十号具足。彼有菩萨，名曰大慧。西北方去此，过十净伽沙数世界，有佛世界，名曰月翼，佛号妙音王，十号具足。彼有菩萨，名功德具。东北方去此，过十净伽沙数世界，有佛世界，名慧庄严，佛号至上，十号具足。彼有菩萨，名曰常喜。上方去此，过十净伽沙数世界，有佛世界，名曰不动，佛号金刚相，十号具足。彼有菩萨，名曰宝床。下方去此，过十净伽沙数世界，有佛世界，名月光明，佛号金刚宝庄严王，十号具足。彼有菩萨，名曰宝信，如是一切皆如东方。第六分通达品第二。十，有天王名曰最圣，从座而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我有少疑，今欲问佛，若蒙开许，乃敢陈请。于是佛告最圣天言：天王，如来应证等觉，随所疑问，当为觉知。时最圣天既蒙佛许，踊跃欢喜，便白佛言：世尊，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异法， 能通达一切法。佛告最胜：善哉善哉，能闻如来如是深意，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汝所疑，当为开示。最胜天曰：唯然，愿闻。儿时世尊告最胜曰：天王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修学一法，能通达一切法者，所谓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通达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方便善巧、妙愿、力智、波罗蜜多。天王，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能通达布施波罗蜜多？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妙法施波罗蜜多，为以净心无所惜愿，为他说法，不求名利，但为灭苦。不见我能为彼说法，不见彼听，无二无别，自性离故。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无畏施波罗蜜多，为观有情犹如父母、兄弟、亲戚，令一切众嫌亲附我，何以故？无始时来流转六趣，皆为亲戚。若诸有情在不畏难，尚以生命而救拔之，况应于彼而加恼害？不见我能施彼无畏，不见彼受无二无别，自性离故。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滋生施波罗蜜多，为随有情所需资具种种布施，令其受行十善业道。不见我能施彼资具，不见彼受，无二无别，自性离故。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王报施波罗蜜多，为行施时不忘果报，菩萨法尔自应布施。不见我能行王报施，不见施报，无二无别，自性离故。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大悲施波罗蜜多，为见有情贫穷老病无救济者，其大悲心而发誓愿：我得无上正等觉时，为诸有情作皈依处，为有情故，以少善根回向菩提，亦不分别我能救济受救济者，无二无别，自性离故。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恭敬施波罗蜜多，为随有情所需之物寻自敬奉，不令疲倦。不见我能行恭敬施，不见彼受，无二无别， 自性离故。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得能行尊重师波罗蜜多。为与有情起师僧想或父母想，尊重心师。若无财物，会依善言，不见我能行尊重师，不见彼受，无二无别，自性离故。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供养师波罗蜜多。为见智多，若僧住处，则应扫洒，以诸花香及灯明等而为供养。若见尊相正法委缺，即应精勤修治供养。若见僧众，应以饮食卧具医药而供养之。不见我能行供养师，不见彼受，无二无别，自性离故。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无依师波罗蜜多。为行施时不作施念，愿以此施得生天人，做天人王，富贵受乐，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亦不取求无所得故。天王，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能通达布施波罗蜜多。天王，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能通达境界波罗蜜多？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境界波罗蜜多。为诸菩萨作事思维，佛于净教毗奈业中说别解脱相应戒经，菩萨应学，不见戒相即能受持，不着戒见亦不着我，无二无别，自性离故。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境界波罗蜜多。为诸菩萨作事思维，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非为受持境界便得，要应遍学菩萨戒行，戒性清凉极静不起，无二无别，自性离故。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境界波罗蜜多。为诸菩萨作事思维，云何持戒能断烦恼？烦恼三种，为贪嗔痴，此又各三，即上中下。断此烦恼，应知对治。贪增上者，修不净观，具足观身三十六物；嗔增上者，修慈悲观；痴增上者，修缘起观，不见能观及所观法，无二无别，自性离故。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境界波罗蜜多。为诸菩萨作事思维，云何菩萨应正远离不正思维？为诸菩萨不起世心，我行极静，行离行空，诸于沙门婆罗门等 接触宣达，不乐空行。见无二别，知自性离，既能远离，不正思维。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境界波罗蜜多，为诸菩萨虽知诸法离，而身未重罪。如佛所说，应持境界，修诸福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于少罪中应怀大惧，不欲同止。以世尊说，譬如毒药，多少惧害。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境界波罗蜜多，为诸菩萨长生部位，信行相应，设空闲处，独守无侣，有沙门等斋持金银及废琉璃珍珠等宝，一祭菩萨，于中不起贪着取心。作是思维，世尊常说，应当自割身肉啖之，而与他财不欲博取。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境界波罗蜜多，为诸菩萨持戒坚固，若诸恶魔及魔眷属以妙色行逼视菩萨，菩萨于彼心不动摇。作是思维，世尊常说，色等诸法如梦如幻，如化无二无别，自性离故。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境界波罗蜜多，为诸菩萨虽勤持戒，而不希求人天王位，身离三过，与无四失，亦免三千。如是持戒，不见我持，不见戒相，无二无别，自性离故。天王，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能通达境界波罗蜜多。天王，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能通达安忍波罗蜜多？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安忍波罗蜜多，为诸菩萨常学内忍，忧悲苦恼皆悉不随，亦学外忍，若他打骂、欺夺、凌辱，终不声称。亦学法忍，如世尊说，甚深实性，无法无我，无生即净，即是涅槃。闻如是说，心不惊怖。作是思维，不学是法，云何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益安乐诸有情类？审敌思维，贪嗔痴毒，如是一一与何处起？何因缘生？何因缘灭？如实观察，都不见有能生所生，能灭所灭。如是忍心相续不断，昼夜诸位常无间隙，于所忍境无减则行，为与国王、父母、师长，我应修忍，于可加恶。菩萨行忍，不为报恩名利。 仁义、布位、残耻，菩萨法尔应行忍顾，若他加害、捶打、辱骂、侵夺、欺凌，心不轻动，菩萨若处王臣等位，有贫贱人毁骂、耻辱，终不足报，则是威行。威，我居尊法，应贺法。但作是念，我与往昔佛世尊所发弘誓愿，一切有情我皆即拔，令得无上正等菩提。今若起称，便为本愿。譬如良医，法如是事。世间盲瞪，我悉了之。若自失明，其欲他机？如是菩萨，未除他案，自起称慧，安能救彼？不见我能忍，即可忍。无二无别，自性离故。天王，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能通达安忍波罗蜜多。天王，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能通达精进波罗蜜多。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精进波罗蜜多。为诸菩萨为灭领灭，为度领度，为脱领脱，为安领安，为觉领觉。菩萨如是行精进时，由诸恶魔为作流难。为菩萨曰：如善男子，莫修此行，空受勤苦。何以故？我与往昔曾修此行，为灭令灭，为度令度，为脱令脱，为安令安，为觉令觉，空受勤苦，都无实力。我从昔来多见菩萨修学此行，并皆退转，如可回心修二乘道，取二乘果而自灭度。菩萨闻已，即便觉知，告恶魔言：如父道去，我心坚固，犹若金刚，非汝谬言所能退坏。如故流难，长夜自苦。魔闻此言，便莫不现。若于菩萨未得般若波罗蜜多，修前五种波罗蜜多，经百千劫，菩萨如是行精进时，尚能超过，况二乘地？如是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成就佛法，众恶皆离，虽行精进，不速不迟，而能发起殊胜大愿，使我感身与如来等，顶上肉髻，眉间白毫，佛转法轮，我已如是。譬如真金重宝盈室，则为严净，菩萨精进亦复如是。离诸垢秽，为离懒惰、懈怠、疲极，不自知觉，不正思维，由此便能获胜清净，福德智慧而共庄严，身不疲劳，心无厌怠，一切障道 恶不善法，皆使灭除。所有诸道，像涅槃法，悉令增长。少恶不起，何况其多？假使十方净切杀戒，满中大火，如无间狱。此世界外，但依有情，应可度者，菩萨未必，尚从中过，况多有情？此诸菩萨不作是念，无上菩提不亦可得。菩萨修行如旧头然，要经百千诺由他劫，如斯重担，实难何复，但作是思。过去现在诸佛皆修此行，正大菩提，无亦如是，正应修习，命百千劫出地狱中，使诸有情皆得度脱，终不弃舍，速去涅槃。菩萨如是行精进时，心不自高，与他不下，不见能行及所行法，无二无别，则性离故。天王，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能通达精进波罗蜜多。天王，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能通达净律波罗蜜多？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净律波罗蜜多。为诸菩萨于大乘中深种善根，生生世世多修妙行，亲近善友，不生贫贱邪见等家，常生婆罗门刹帝利大性，正信三宝，增长善法，因素善根，作如是念，有情长夜诸趣流转，苦轮不息，皆由贪爱。菩萨念已，起厌离心，知从虚妄分别而有。世尊经中种种方便，说欲过患，如朔，如冲，如刀，如蛇，如泡，如沫，臭秽不净，转变无常，云何智人贪着此法？即替须发出家修道，未见为见，未得为得，未证为证。闻说受持，若世俗地，若圣意地，如实修行，如法观察，为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远离喧杂，不寻名誉，亦复不求供养恭敬，身心精进，常无懈隙，思维此心，多行何敬？为善为恶，为无忌也。若行恶境，速便止息；若行无忌，亦应舍之；若行善境，即勤精进，策令增长，殊胜善根。未欲对治恶不善法，引37妙菩提分。恶不善者，为贪嗔痴。贪富有三，为上中下。上品贪者，闻欲净明，举身踊跃，身心欢喜，不观欲过，厌离不生，非礼追求，无有惭愧。无惭愧者，为 若独行，诸所经由，恒思欲境，心心相续，曾无暂舍，唯见妙好，不知过患。父母师尊，贺彼所欲，都无愧耻，不觉其争。如是名为无惭愧者。此类命中当堕恶趣，中品贪者，离欲境时欲心不起；下品贪者，但供言笑，欲情便歇。称意有三：上品称者，称慧若发，心昏自乱，或造无间，或谤正法，或复造于诸众罪业，过五无间，多百千倍。中品称者，以称慧故，虽造诸恶，寻迹生悔。下品称者，心无嫌恨，但口呵悔，即便追悔。吃以三品，如理应知，虽作事观而知诸法皆如幻梦想象光影阳焰变化及寻相成，虚妄不实，颠倒故。见灭外境界，内心极静，不见能行及所行法，无二无别，自性离故。天王，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能通达净律波罗蜜多。天王，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能通达般若波罗蜜多？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般若波罗蜜多，为诸菩萨正智观色受想行识，不见色生，不见色即，不见色灭。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何以故？自性皆空，无有真实，但有虚假施设名字，而行般若波罗蜜多，化诸有情，终不畏说，无业无果。虽知诸法皆如幻梦想象光影阳焰变化及寻相成，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得切罗，而常宣说有业有果。菩萨如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恶魔眷属不能得辩。可以过，是诸菩萨亲近善友，成住菩提，离世间法，与诸如来甚深正法欢喜赞叹。诸天魔凡及于沙门婆罗门等，除佛正智无能及者，不见能行及所行法，无二无别，自性离故。天王，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能通达般若波罗蜜多。天王，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能通达方便善巧波罗蜜多？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方便善巧波罗蜜多，为诸菩萨方便善巧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若见世间圣妙花果，常持供养诸佛菩萨， 日夜六时，曾无暂废。以思圣善，回向菩提。简花果树，亦复如是。若闻如来契经中说，甚深法义，欢喜信受，爱乐诵持，转为他说，以思妙善，回向菩提。若见如来智多形象，即持种种香花供养，愿有情类离破戒香，得境界香，犹如诸佛扫洒徒弟，愿诸有情威仪齐整，花盖覆照，愿诸有情皆离热闹，入僧住处，愿诸有情皆入圆寂，出僧住处，愿诸有情皆出魔境。见开僧门，便作誓愿，以出世智为诸有情，岂未开门，皆令误入。若见关闭，愿为有情关闭三有或四恶趣。若得安坐，愿诸有情坐菩提座。若右胁卧，愿诸有情皆正圆寂。从坐卧起，愿诸有情离诸起惑。若使洗足，愿诸有情远离尘垢。若使礼佛诱扰之多，愿诸有情皆当作佛。天人恭敬，不以为喜。若有外道邪见难化，便作十念，我为彼师，彼慢所持，必不肯信，切作同学或为弟子，虽处彼众，戒行多闻，胜诸外道，因以降服尊士为师，言必信受，毁其邪法，说正涅盘，令入如来清净法教，精修凡行，净律等持，得圣神通，广修妙善。见多欲者，化作女人，第一端正，令其爱着，忧乎之情，视现无常，色变，膨胀，烂坏，臭畜，令身憎恶，起厌离心，既复本行，为菩萨相，因而未说甚深法要，令发无上正等觉心，修行大乘，成无上果。见大乘者，离善知识，虽劝精进学二乘道，而于其果不能证得，是于大乘无上法力，观彼根性未说大乘，令其回心入无上道。未发心者，化令发心，若已发心，劝令坚固。见持戒人犯少轻罪，不解尘悔，谢退愁忧，由此不能尽修圣道，便为说法令速悔除，心离愁忧，尽修圣道。是诸菩萨摩诃萨众，少欲喜足，专求法力，为有情说供养如来，由此变成六道彼岸，说法供养，是为布施波罗蜜多。行不为言，是为境界波罗蜜多。诸天魔等不能坏故，是为安忍波罗蜜多。心心相续，不觉劳倦，是为精进波罗蜜多。专心一念，不缘意境，是为净律波罗蜜多。说法供养，离我 我所，是为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能行即所行法，无二无别，自性离故。天王，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能通达方便善巧波罗蜜多。天王，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能通达妙愿波罗蜜多？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妙愿波罗蜜多。为诸菩萨，诸有所愿，不为世间所受快乐，亦不为己求出三界，修二乘道，证涅槃乐。但作誓愿，一切有情皆入无余般涅槃界，我身最后乃成正觉。未发心者，化令发心；若已发心，令修大行；已修大行，令得菩提；已得菩提，劝请说法。辗转乃至般涅槃后，以妙七宝起苏独波，至舍利罗，而于供养，令无量众祸福无边。复发愿言：诸有世界，佛成正觉，悉无天魔及诸外道而未扰乱。愿由自智发无上心，不夹外缘，虽发而退。又当愿我常处世间，成熟有情，令获利乐。愿心发意，诸菩萨等若闻如来说甚深法，如实悟入，心无惊怖。愿诸有情得大智慧，皆善通达无边佛道，无边佛境，无边大悲，扰疑无边诸有情类。是诸菩萨多愿自身恒处慧果，不生净土。可以过，如有病者，乃假医药；若无奇迹，医药无用。菩萨如是发妙愿时，不见能行及所行法，无二无别，自性离故。天王，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能通达妙愿波罗蜜多。天王，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能通达利波罗蜜多？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得能行利波罗蜜多。为诸菩萨能伏天魔，摧诸外道，具足福德智慧力故，一切佛法无不修行，一切佛境无不证见。以神通力用一毛端举展不周，或四周界，或大千界，乃至十方无量净伽沙等世界，还至本处而无所损。或以神力与虚空中取种种宝施有情类，能于十方无边世界诸佛说法无不闻持，不见能行及所行法，无二无别，自性离故。天王，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能通达利波罗蜜多。天王，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能通达智波罗蜜多？天王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行智波罗蜜多。为诸菩萨观察五蕴，生非实生，灭非实灭， 思维五蕴皆毕竟空，无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波陀伽罗。欲夫颠倒，虚妄执着，不如实知诸运非我，运中无我，不如实知我非诸运，我中无运，由思诸去生死轮回，如旋火轮，欲复妄之。然一切法自性本空，无生无灭，缘合未生，缘离为灭，实无生灭，性非无故，不可说生，性非有故，不可说灭。是诸菩萨于一切境，无有一法不通达者，修行此智波罗蜜多，二乘外道不能掩蔽，以智观察，从初发心乃至涅槃，皆心明了，能以一法知一切境，达一切境，不离一法。所以者何？真如一故，是诸菩萨修此智时，不见能修即所修法，无二无别，自性离故。天王，是名诸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能通达智波罗蜜多。是名菩萨，修学一法，能通达一切法。卷第566。